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伍嘉成自己填词并演唱的《神秘》，当然节奏是复古 funk。 歌曲当中演绎的是无他关系当中的两人的神秘游戏。一开始甜蜜的时候，彼此好像对于对方身上的神秘点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奇，但凡探寻到一个神秘点，你都会觉得是非常新鲜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随着你们两个人的关系逐渐的进入到一定的程度，彼此好像很熟悉对方了，这个时候爱的关系当中神秘点好像也变得越来越少，两个人的关系好像也变得越来越平淡。爱的神秘，有的时候在爱情当中那个神秘点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11点04分，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踏上今天的神秘之旅。 旅途当中好像总会邂逅到一些我们从来没有预期会发生的事情，这些从来没有预期过的它就是神秘，也是因为这样的神秘点，每一趟旅行呢才会让你好像格外的印象深刻。昨天我们去到了美丽的意大利西西里岛，为什么要去到西西里岛呢？是因为电影《海王》当中海王海后的探险撒糖地就是在这个地方。还记得他们两个人在这个海岛上那个喷泉池旁边彼此吃花的镜头吗？然后在那个喷泉当中呢，梅拉直接把水变成了一个小海豚，逗得旁边的小孩开心，就是在美丽的西西里岛。那西西里岛呢，昨天也说过没能够像罗马、威尼斯、米兰一样声名远扬，但是却因为帮派和多部电影而走红。比如说我们很熟悉并喜欢的电影《教父》，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都是让这里变成了非常神秘和魅惑的地方。昨天我们去看到了这里欧洲最大的活火山，今天我们继续的探寻美丽的西西里岛它特别神秘之旅。哎，来到意大利当然少不了意大利语歌曲，非常俏皮欢乐的一首意大利歌曲，听着这样的歌曲呢，让我们踏上今天的第一个旅行目的地，梦幻的白色石家。它是奇异浪漫的土耳其阶梯，当然这个土耳其阶梯是加引号的，毕竟不在土耳其，也是电影《西西里的美丽的传说》当中的取景地。 来到这里，我们单看这样的地质结构，会让大家想起土耳其的棉花堡。然而不同于地下泉水钙质的积累，这里是白色的，是天然存在的一个又一个的台阶，一层又一层，这样的层次感呢，会让你浮想出很多不同的画面感。台阶样的缓坡向海面不断的延伸，在地中海湛蓝的海面上也是突然间的中断，形成了断崖。湛蓝的海水呢，连同蔚蓝的天空，映衬着这里纯白色的石崖。所以很多人说来到这里，你会发现它好像就是你梦幻当中的蓝白世界。而来到这里，如果说你想做游戏，想要跟孩子一起来好好的感受一下天伦之乐的话， 你的心田 真实的美好，跟你勇敢的微笑，快乐最重要。 断崖真的是一个很合适的选择。 北的心田最大的就完。 你们可以在断崖上一起唱歌，一起跳向远方。 Yeah. 亲爱的游戏，来自于火星电台作词作曲何洁的演唱。歌曲当中唱到这样的一句歌词，亲爱的孩子，你最爱的玩具越是宠爱越该珍惜。仔细的想一想，你上一次非常喜欢的玩具现在搁置在了哪里，是不是已经把它忘记了？我们常常说人是会变的，就是在变的过程当中，我们渐渐的可能会迷失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变得越来越好了，还是离当初理想的那个自己越走越远。歌里还唱到，别去想它的意义，不用做第一，但是要最尽兴。不用做第一这一点是你长到多大的时候才意识到的，好像从小就爱比较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其实在我们人生旅途当中让它处于一个最平衡最舒适的一个状态，把每一件事情自己做到最好，自己做到自己最尽兴最满意为止就可以了。在上周五的时候呢，何洁带来一张专辑叫做再见何洁。之所以叫做再见何洁呢，也是在跟每一个不同的自己说拜拜。毕竟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人是会变的，在这个变的过程当中，我们好像每一天都不一样，当然每一天我们都需要跟前一个自己做一个告别，把前一个自己身上的你觉得需要继续延续下去的不断的给它伸展下去，需要舍弃的当你意识到以后就把它摒弃掉。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火烈鸟观赏地，西西里岛的文迪卡自然保护区。这里呢距离托诺仅仅12公里，在这里呢不同的季节我们可以欣赏到不同的鸟类，如果去的时机比较合适的话，可以看见粉色的火烈鸟、红嘴鸥以及珍稀的鹳鸟。在这里一边看各种各样的稀奇的动物的时候，一边听一听你喜欢的歌曲，当然如果说旁边有人唱歌的话，哎，那一刻仿佛你跟你爱的他来到了世界的一个角落里，听一个不认识的人的演唱会，感受一下属于你们两个人的落日，两个人的爱情。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17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我唱得她心醉，我唱得她心碎，3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催，播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嘿嘿嘿，陪人们流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25岁恋爱是风光明媚，男朋友背着她送人玫瑰，她不听电话，夜夜听歌不睡，我唱得她心醉，我唱得她心碎，成年人分手后都像无所谓，和朋友一起买醉卡拉 OK， 唱我的歌陪着画面流泪，嘿嘿嘿，陪着流眼泪。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 在三十三岁，真爱那么珍贵。年轻的女孩求他让一让位，让男人决定跟谁远走高飞。嘿嘿嘿，谁在远走高飞？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他努力不让自己看来很累，岁月在听我们唱无怨无悔，在掌声里唱到自己流泪。嘿嘿嘿，唱到自己流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四十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小孩在问他为什么流泪，身边的男人早已渐渐入睡。他静静听着我们的演唱会。 这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整首歌曲呢，通过一个女人几次爱的绽放作为主线，然后张学友的歌和演唱会作为暗线，展现出了一个女人一生的伤害和坚守的情感经历，然后再通过张学友自己的角度去演唱这首歌曲。好像这首歌曲当中的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当中的他，可能是来自世界任何角度的一个他，似乎也是我们许多人一生的爱情的故事。其实也就是每个人在一生不同阶段共同的情感经历，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可以找到自己不同的共鸣点。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我们去到了火烈鸟观赏地。那来到这里，除了观鸟呢，本身的风景也是非常迷人的。西西里岛的文迪卡自然保护区，这里的植帽非常的密布，而且呢沙滩非常的狭长，还是一个超棒的打卡地。来到这里你可以发呆，也可以听歌，也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小小的雀跃一下。

今天本市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光照条件好，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俱佳，气温继续回升，且风力不大，适合户外活动。中午前后可适当开窗通风，只是今天白天最小相对湿度在15%左右，空气干燥，需注意补水润燥。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第三届北京朝阳健步文化节在朝阳公园举办，上百位市民共同体验了全面升级完成的全新步道。朝阳公园重新铺设了1公里多的健身道，并对5公里的健身道进行了重新规划和修缮。步道上施画了全新的地面标识，附近增设3处专业拉伸器材，在步道沿线每隔30米还安装了1台节能路灯，为晚间的健身者提供了方便。同时，5公里多的健身道把公园4个景点串联在一起，形成了朝阳公园新的5湖4景：北湖春晓、荷塘蛙鸣、湖畔戏鸭、幽谷听松。可以说，广大的市民和健步爱好者又多了一处怡情健步的好去处。继续来关注，北京市2019公园游览年票于上周末起在市属11家公园及双秀公园的26处年票发售点发售。据了解，2019年北京公园年票发售期自12月15号开始，到2019年1月15号结束，办理时间为每天的8点半到下午4点半。同时，根据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管理办法，从2019年1月1号起，本市60岁及以上的京籍老人和持北京市有效居住证的常住外部老人，凭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可刷卡免费游览市属公园。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妈妈，你不要把没有能力去维护完整的家。 不知道他们当初是怎么样的一种想法。我那无可又奈何的爸爸，呜，我那可爱又可怜的妈妈，呜，被迫接受你的错，我的梦，好难过，对自己说，这一切无所谓。被迫接受你的错，我的梦，好难过，对自己说，这一切无所谓。 重新演绎版本的这首《哦乖》，当然是为某一部电影做的一个宣传曲，来自于谭维维和满舒克他们的共同演绎，这也是他们二位的首次合作啊。这首《哦乖》呢，当然是改编自窦唯1994年的同名经典作品。为了致敬经典，这一次在改编处理上，很大程度呢还是保留了原曲的风格，比如说继续的沿用了特色鲜明的笛子。再比如说同时使用了古筝和电子音色，来反向的呈现出歌曲那种叛逆又无奈的情绪。刚才也说到，这次合作呢是满舒克和谭维维的首次合作。说到这首歌曲呢，谭维维说自己很喜欢窦唯的这首作品，称他在一定程度上用一种非激进式来做抗争。而满舒克则认为这首歌曲在亲子关系的相处上有着非常好的警醒作用，他觉得父母和孩子之间应该多一些交流，一定要避免失语式的这样的家庭教育。伴随这样的一首《哦乖》，11: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往美丽的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非常有风情的地方——神殿之谷。神殿之谷呢，在阿格里真托城城南的山丘上。这里散布着20多座希腊风格的神殿遗迹，这里呢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来这里旅行之前，先好好的看一看，尽量不要去摸啊，通过自己的眼神观察去感慨一下当时这些恢宏的建筑是怎样建造的伟大。

了我的心脏时空伴着总幻想与你的邂逅会在哪个路口、oh, 我想牵着你的手不停地走听你说情话哒哒哒哒看你是笑了 甜蜜可爱清新的一首新歌叫做 Blah Blah 很容易被这样的旋律所抓耳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李斯丹妮的最近的一首新歌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它也是首次的尝试融入 R&B 元素是一首具有旋律的 rap 歌曲歌词当中唱到听你说情话 Blah Blah Blah Blah 看你傻笑了哈哈哈哈哈哈好像在舞台上李斯丹妮一向都是非常霸气的台风啊这首歌曲当中也是展示了生活当中可能少有的那种羞涩和细腻的一面当然这首歌曲出来以后很多人都在采访李斯丹妮说哎，你是怎么样演绎好这样的一首清新的小情歌的他自己也是说每天内心都在上演偶像剧去依托这样的剧情然后演唱出来特有的那段奶音 rap 更是为大家展示出了少男少女情窦初开的那种娇羞懵懂憧憬和浪漫11:50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我们去看到了神殿之谷那么作为意大利境外最著名的古希腊建筑群这里有保存完整的协和神殿也有已经成为废墟的宙斯神庙庞大的残骸还是可以让我们想象得到它曾经的辉煌不少人会来到诸神的传说去感受神殿之谷的魅力以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还挺适合在看这个神殿之谷的时候你那种心情的有特别恢宏的场景也有一些遗憾的感觉在 I'm trying to be the one that you can't be